郭林很走运，他那枪伤得并不严重，虽然是从他正面直接开枪的，但是子弹没有严重伤到内脏，手术很顺利，取出子弹之后休息一段时间应该就没事了。医生表示甚至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以伤势情况来说，他能够下床的时间大概比耿伟还能早上两天。一对倒霉死党被安排在一间病房，郭林麻药退了之后疼得难受，全靠跟耿伟两个人掐架才分散开注意力。刘宇来看过一次，正逢两个人吵得正激烈，冷笑了一声，扔下果篮就走了。 卧槽，你说这年头要哥们儿到底干嘛用啊，还他妈不如乔家有情有义。 郭林出现是理所当然的，耿伟是真没想到乔家后来也会跟着搅和进来。隔壁床的郭警官因为耿伟这句话感慨地转过头。 你跟乔家很熟？ 以前不熟不等于以后不熟啊，好歹我现在也算半个知情人，以后再打交道也方便点。 他当初怎么看乔家都不顺眼，现在想想果然第一印象都是不准的。郭林皱起眉， 看来你那一个开颅手术就不该审，当初在侦讯室你怎么死咬着他不放，你是失忆了吗？那个时候还一口一个乔家说这种人不能信，现在口风转的倒是挺快的。 哎，你还好意思说，我当初问你乔家是不是你线人，你还跟我装，你要是早告诉我，我至于当时那么死气白咧的难为他？你当初难听的话可没少说，不过瞒到最后也还是瞒不住呗，哼，早晚还是得告诉我。 他是不是我线人，我干嘛要跟你交代？你是不是忘了咱们俩不在一个组？ 都是为人民服务，你分这么清楚干嘛？ 耿伟艰难地冲郭林比了个中指，顺带还送了一句， 肤浅，操。 郭林要不是现在胸口被人划了一道口子，大概就要下床踹人了。从醒过来，他没跟耿伟道谢，耿伟也没提过半句事情的始末，彼此都心知肚明对方不需要这些，如果是异地而处，相信对方的决定和选择都会是一样的。这是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信任和默契，更是感情。不过其实不光耿伟，郭林也觉得乔家在这件事上所做出的反应让人很意外。耿伟告诉他是乔家大半夜找上门，自曝了自己是卧底的身份。那个宁死不肯坐牢，最擅长讨价还价，最会为自己打算的乔家，竟然会为了他做到这种地步。可见他当初就没看错人。嘴巴上嚷嚷着不管别人死活，骨子里乔家其实比任何人都要更重情义。所以郭林也从来没想过用互惠互利那套警察跟线人的标准模式来对待乔家，他相信乔家最后能从那条路上走回来，虽然不容易，但是只要乔家愿意，他就一定可以。而只要乔家需要助力，他就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甚至可以不要理由。沈军在郭林醒后的第二天也来看过他们，将化秒这件事的一些后续给两个人大概简报了一下，顺便要求尽快康复归队，郭林还欠他好几份报告呢。显然之前郭林违命这件事在沈军这里还有笔账要算。耿伟只是听了个大概，都觉得郭林这是自己找死。 哎呀，沈队回去不拆你骨头才是见鬼了。 那个出了名难缠的鬼见愁，最容不得的就是被人无视命令。郭林只能苦笑一下，做都做了，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何况他也不后悔，不是当时他坚持回去，可能现在乔家跟耿伟两个人都玩完了。说到这个，郭林心里还有一个疑虑。 耿伟，我觉得华淼的死有点问题。 问题啊？他不是被当场击毙的吗？ 我总觉得那个时候那枪不是他开的。 弹道检测结果还没出吧，等出来就知道是不是了。哎，不过你为什么会觉得那枪不是华淼开的？华淼搞那么多事不就是为了要你的命，最后拼得鱼死网破也没什么稀奇的。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这件事情肯定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华淼绑架你也好， 针对我报仇也好，背后应该还有其他目的，只是暂时还没有看出来。 乔家领着李岩来闹场的时候，华淼听到葛六的反应很奇怪。暴风莫名其妙地把这么好人物搞到市里，闹出这么大风波，总不会是为了做善事，成全华淼这么多年的心结的。这件事儿，等他出院归队，一定会查个清楚。而就在上次乔家目睹了暴风打死葛六的四合院里，李岩正将仓库的情况详细地汇报给暴风。暴风听李岩全部说完，慢悠悠地端起茶杯，很轻地喝了一口热茶。 那把枪你怎么处理的？ 我送给阿松了。 好、啊、 喝茶的男人抬头看了李岩一眼，很轻地笑笑。 这步棋走得不错呀。啊， 包先生请放心，事情很顺利，都在计划之内。 嗯，那些警察要用多久才会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乔家这两天一直没收到暴风的召唤，总觉得稍微有些不习惯。他觉得自己找李岩的事情，暴风那边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从华淼被击毙之后，暴风却没有再联系过他，也没有找他了解具体的情况。乔家本来想去找李岩，可鉴于很多事儿他还没想好要怎么解释，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两天他难得的看了看新闻，但是对于华淼这件事似乎没什么新闻报道。大概警察被挟持绑架这种事儿对外也不好公布，所以乔家也没有办法了解郭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好在耿伟后来给他打了一通电话，基本上就是告诉他郭林没事儿，然后让他放心。无论是耿伟还是郭林都不会把他扯进这件事里面。不过耿伟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想到沈军对华淼这件事会意外的坚持。之前在医院里他跟郭林还躲得过去，等一出院还没回单位，沈军的电话就追过来了。 你先告诉我关于华淼那件事儿，到底是谁告诉你的？ 嘿，沈队啊，这事儿我之前不是解释过，是匿名线人。 匿名？耿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糊弄？ 不是，沈队啊，你别这么说啊，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 耿伟一边夸张地嚷嚷着，一边看着对面的郭林。对面对他比了一个横脖的手势，耿伟见状一扬眉。 哎，沈队，我就跟你说实话，那个线人啊，其实是郭林的，所以这件事儿，沈队你与其问我，不如去问郭林。 说完这句话，耿伟很痛快地挂了电话。郭林瞪着耿伟， 我操，你当着我的面卖我， 你敢说乔家不是你线人？ 一句话堵得郭林不吭声了。耿伟拍拍手拉开车门， 你说不要我送的，我不管你了。 今天俩人都是来医院复查的，来的时候是耿伟去接的郭林，不过一会儿耿伟有事儿，郭林宿舍不顺路，也懒得麻烦他，省得又被念叨一路，所以郭林摆摆手， 走你的吧。 哎，对了，之前你不是说要买辆二手的，干嘛留着娶媳妇了？ 钱借人了。 借人？谁那么不开眼管你这种穷警察借钱，总共也没多少生产力。 快走吧你，路上开车注意点。 无论是跟人借钱还是借钱给人都不适合你，以后这种事儿你少招惹吧。